做爸爸妈妈的辣妈酷爸们在养娃这件事情上面都经历过哪些坑，跳过哪些坑，爬起过哪些坑， 都是有没有一个自救是吧？ 对，因为现在你看年底都在写一些什么个人总结呀，然后回顾2018年怎样怎样，但养娃这件事情上面其实也是有很多值得我们来总结的，所以也欢迎收音机前还有我们网络那头的各位辣妈酷爸们一起参与到我们的回顾总结和交流吐槽当中。参与我们的互动方式呢，可以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先捋一捋啊，一会儿来说一说今天12月12号。 还好双十二还没有过去，我觉得这个我可以通过就是包括我们待会儿三个人的交流也好，给大家一些提示，或者说通过网友们的一些回馈，让我们知道可能我们还在今天的这个双十二的购物打折期间还能够有哪些查漏补缺的东西。 对，正好是一个囤货的好机会，看看你们都囤了些什么，也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查漏风向标现在关注一下。今天第一条说到的是，现在北方城市因为室内有暖气嘛，就通常普遍都会有一种天气很干的状态。我查了一下南北的差异真的是很可怕，因为我这周末要去上海出差，然后我查了一下上海的温度是在6到11度。虽然在你们看来觉得是一个很舒服的温度，因为北京是-10度左右， 对， 但是我告诉你们6到11度的江浙地带是很难受的， 因为没有暖气。 对，就是只要低于10度就已经开始难受了，就你觉得很湿很冷。然后呢，还好这个周末上海并不会下雨，我还开心了一下。但是我下意识地查了一下空气湿度，在不下雨、下雨概率低到10%的可能性下， 湿度达到 湿度高达72%， 天哪，补水的最好，不用带面膜去了，完全不用敷面膜。 但是是湿冷哎， 对，所以冬天难受。然后我就查一下北京的正常的室温下或者说室外的一个湿度状况是在20%左右， 就很干， 非常的干， 非常干。 然后再加上暖气、空调各种，反正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在屋里面如果待久，在暖气房待久了以后，就有一种皮肤像那种土豆要爆皮儿了一样。你们见过那种土豆裂皮的那种状态吧？ 我会想到说夏天被太阳晒的身上脱皮那个状态，其实有点像哈。所以这个季节里边，包括双十二这一天，可能很有不少人去买了加湿器。 对对对，我就买了加湿器 啊。是吗？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家确实太干了，就睡得很不，睡觉的时候尤其是特别不舒服，第二天早上起来觉得嗓子特别干特别疼。 可是我提问，你是怎么忍到2018年的12月12号再买加湿器？ 因为我们家之前有一个，但是 不够用， 但是它有点小，不太好用。然后我现在又买了一个大一点的，然后放在卧室里。 也就是从现在从卧室到客厅， 对， 都要有加湿器存在了。 对对对。其实对于成年人来说，加湿器很重要，这种就是干湿的程度要去平衡以外，对于小朋友来说，尤其是小宝宝来说，他们的皮肤虽然会很嫩很细嫩，像剥了的皮儿的鸡蛋一样，但是他们其实皮肤屏障还没有建立好，所以在保湿的方面是更需要我们家长来注意的。而在冬天，很多的家长都有跟我们抱怨说，为什么这么干，孩子们却频频的发生有湿疹这样的问题。湿疹的预防其实在于润，湿度一定要保持在一个相对高的水准当中。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这个视频。 记得刘主任之前来过，然后大家就问了很多孩子的皮肤问题，然后刘主任给了一句话，我至今印象特别深刻，他说舍得一点儿， 对， 尤其像这个季节大把的涂， 对， 所以我后来对自己就是这样。 发现刘主任一再强调要涂厚厚的一层润肤露，所以我们就特别想知道到底什么叫厚厚的。对，就说您带来一段视频让我们一目了然，是吧？ 哇，这也太厚了吧。 哎呦，那我涂的真的不够厚。 天哪， 就白的感觉，要把腿涂白了。 不是用它单纯的润肤，是用它治病就要用这个量，因为我们说过小孩的湿疹它是一个皮肤发育成熟的一个过程，在孩子的湿疹治疗上60%靠的是润，尤其是秋冬季节。 那还有40%呢？ 还有40%靠的是用药，因为你单纯润了，还有一些严重的部位它不缓解，这个时候是要靠抹一些药。实际上在治疗孩子的湿疹上，首选的药物是激素类的药物 啊， 我们选择的呢是中效的或者弱效的激素使用。但是妈妈还有顾虑，那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敷乐霜单用激素，家长都有顾虑。 是的， 那么我们就用了一些中药的药膏，而且激素药膏的使用的原则是 就是逐渐减量。我们的用药的习惯是给它配比起来，这个中药药膏用一份， 这是 富乐 霜,、 哎 富乐 霜嗯、一份的激素药膏、嗯、然后混合起来，妈妈拿手指轻轻的涂，而且涂的稍微厚一点，轻轻的揉开。 哇，好奇、 一天两次，连着用三天、嗯、三天以后减轻了、嗯、我的药富乐霜还是用一份，但是我的激素药膏就用半份、嗯、 半份、 哎、我就减半、减半， 然后再 调 和， 哎，再 调和一下、 哎， 主任，你手下这不要浪费，来，先加点使一下。 如果还没有好，但是减轻了，那我就用三比一，我这个就用一份激素药膏，我用三分之一。像刚才就视频的那样，我们先抹完药，接着再给它大面积的抹上硅霜。不是只是提损的地方抹，而是周围都要抹。 哎，但是我想问一个护理时候的一个问题哈、嗯、自己敷面膜的时候也有一种感觉，当我们皮肤特别干的时候，你一下敷上一个补水的面膜，其实你的脸是特别疼的，就是被杀的特别疼、嗯、包括给宝宝抹这个润肤露的时候，有可能宝宝也会觉得被杀的特别疼，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 其实特别简单，就像刚才你说的，皮肤已经干了，沾点水都会疼，手皴了没事儿，放在水里，哎呀，又扎着疼，又红的。其实那个不是润肤霜过敏，而是皮肤本身，皮肤干裂了，皮肤敏感。所以这时候你要多多的抹，到明天绝对不疼了。孩子也高兴了，蹦着跳着要求抹。再有一个呢，就是抹了润肤霜了，哎，妈妈会发现身上怎么一块白一块白的，说不对，这个药有副作用，给我们抹的身上都抹出白癜风来了。其实也别着急，是因为你身上原来有一块一块斑块状的皮损恢复了，这时候有炎症以后的色素改变，不是药物和润肤引起的，而是这个皮疹本身的问题。当然还有一点，使劲抹使劲抹，要想说把油都给抹到皮里了才算行，其实也不对，因为咱们的皮肤是一道屏障，不可能把那些润肤油抹到皮肤里边，而是你给它涂开了，都润好了。所以你看刚才那个视频里可以看到，我们抹完油以后不是要抹的都看不见，抹得厚厚的，把衣服放下来，它反而起到另一种湿包的方法作用，让润肤更好。上期节目就强调了润肤，这次我们又强调了润肤。但是我碰到特别尴尬的事，夏天的时候家长来了，说大夫你看我们这湿疹没好，我们按您说的润了好，抹了好多油还不好，出汗多的时候一定别按着这么厚厚的润肤，夏天的时候要清洁，温度要凉爽，才能减少夏季的疾病。夏天清洁，冬季润肤。 大家记住这个规律了哈，夏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皮肤的一个干爽状态，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其实反而要让皮肤更润一些。你们的孩子都有经历过漫长的跟湿疹大作战的经历吗？ 雅娇孩子大一点，两岁多哈，有经历过吗？ 其实是多发于一岁以下的小宝宝，就婴儿时期是最容易发生的。 他其实还好，他只是在两个月大的时候，然后有一点点，就是脸上会有一点点长那个湿疹。 疹子， 对。然后因为是夏天嘛，所以我觉得可能跟那个出汗什么都有关系，所以我们就是那个有一个方子，就是在洗澡水里边放一点那个金银花。 对对对，这是很多 金银花是要拿那个开水泡开了，然后倒进去 烧一遍， 然后每天给它洗澡，然后那个抹那个护肤霜，每天要坚持抹，然后抹一会儿它就好了。 哇，这种土配方还挺好的。 金银花就是夏天的时候用来败火，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土方子，然后对孩子皮肤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负担。 就我印象当中，好像我们家孩子大概就是，也不能说月龄特别小，大概是在六七个月的时候，那会儿已经到春夏之交了吧，对，春天了已经是，他会在两个腿上有一点， 六七月份的时候快夏天了， 他的六七个月的时候， 他六七个月的时候， 对，他六七个月的时候，然后可能基本上就是腿上有一点两边干干的，就摸上去感觉很像你说那种要 村的 感觉。 对， 但除此之外他没有长在背上身上脸上没有，所以他相对来说还比较我省心。 你们两家孩子都太棒了。你知道就我们家孩子湿疹这个事情真的是从出生开始一直困扰我到现在， 两岁多，现在还 现在两岁多还在有， 就是他是天生属于那种皮肤屏障比别的孩子差的 啊，要薄弱一些 那个类型，就有遗传基因在嘛，因为他爸爸也是这种类型，就完全一模一样。嗯，然后小的时候就是那会儿还不会翻身的时候，因为湿疹其实为什么说多发于小月龄的宝宝，是因为他没有办法自主的去翻身，所以他的皮肤的某一些部分空气流通性就不是很好， 差一些， 像夏天容易出汗捂汗呐，就容易长那些疹子，包括像痱子，然后到冬天呢，然后又因为皮肤屏障不够好，所以无法抵御外界的一些侵扰，所以呢也会以湿疹的方式来表现出 来。 然后我从他出生以后就开始各种研究到底要给宝宝用什么样，因为妈妈们最怕就是给孩子造成副作用嘛。 对， 所以一开始其实我也经历过跟其他妈妈一样，说我很抗拒带激素的药，就一定要用什么中药，完全没有激素的药，但后来发现如果当宝宝的湿疹已经达到了大面积的时候，你不用激素药是不可能 控制不了的， 是控制不了的。而很多妈妈就会，但激素药是这样的，你一抹 就好， 就立刻就好，然后你就立刻就停，然后它就立刻反复，你就又抹，这样反反复复， 对， 它其实是一个错误的方式。如果你去咨询医生的话，医生一定会告诉你，如果你开始要用这个激素药，那你就必须一个疗程是3天起，你不能一抹见效了，哎，我就停了，那不可以，至少要抹3天。然后就像我们刚才视频里面所说的一样，这个你的这个药量是要有控制的，根据宝宝的年纪来控制，当然越小是量要越少，怎么去抹开，就是跟你平时给宝宝用的那个润肤乳和在一起，然后大概是按照药和润肤露的比例是1:3来调和，然后这个激素的那个制药性的那个含量叫 Derm Aid， 所有的含激素的有治疗性的这个药剂当中的这个成分就叫 Derm Aid， 就是它一旦加了激素，就会有在那个成分列表上出现一个 Derm Aid。 对，然后这个 Derm Aid 的比例占到多少，决定了这款药适合多大年纪的小朋友。它肯定是成分越少会越安全一些，越没有副作用一些。 就我们家现在还保存着我当时买的，大概是一次性，就是因为网上当时也是赶上什么双几，然后双十一还是双十二，当时有一个买三送一，我好像买了大概6盒的芙乐霜。囤了好多，然后 就用不掉吗？ 用不掉，基本上就是没事。 送给我吧，我们家就 没有问题。 芙乐霜就属于常年就是必须要常备的， 跟护手霜是一样存在的， 就一买就要买一打的那种类型。但是芙乐霜其实有很多品牌，然后每个孩子就是更适应的芙乐霜品牌也不一样，基本上像北京咱们都会，就旁边那个尔研所，他们家的芙乐霜很有名，甚至就是经常会断货。 对， 然后包括其实还有一些品牌的芙乐霜也是很不错的。既然你们俩没有需求的话，我也不用推荐给你们了。 如果 你们有需求，对，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我可以把我自己尝试了2年多以来给孩子用的这些东西里面，润肤露我已经找到了一款非常棒的，来自欧洲一个国家的一个品牌的润肤露，那个是对于像我们家孩子这种皮肤屏障本身有问题的孩子日常去抹没有任何副作用，但是滋润度特别好的， 增加 一款润肤露。 对， 然后还有就是芙乐霜我自己有特别好的心得，你可以来问我。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说完湿疹之后继续来关注到的这一点，说到训练宝宝的思维能力，据说用鸡蛋就可以实现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位超级奶爸刘畊宏，你们应该知道吧？刘畊宏，就这个健身超厉害的那个。 对，其实我最早是因为听他的歌，我很喜欢他唱歌，但是后来好像他自从成为了这个周董最好的朋友之后，他慢慢开始就不务正业了，就歌也不唱了，然后开公司，然后慢慢开始迷上健身，然后出书，就完全走上另外一个行业道路。 我一直以为他是以健身先出名的， 他是唱歌，他唱的歌叫《因为有你》，可以搜看，非常好听。 我只知道他是周董的好朋友。 是真的，私人教练。 他最开始两个人成为好朋友，都是因为音乐上的这种一种互相。 我还以为是因为他健身健得好，把周董练得好，然后就说：“好吧， 我拉你一起唱歌。” 来看一看刘畊宏是怎么做的。 别到了下午茶时间了似的，有花感觉要 手工艺。其实小朋友，我们像常常大家去参加，就做一些这种手工艺啊。 跟手工课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的，但是 STEM 课程会更加灵活一些。它的核心是在于设计，这个干花，然后这个秸秆，然后它几种材料对鸡蛋的保护能力都是不同的。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做一个盒子，然后把这几个鸡蛋保护起来。怎么去设计这个盒子，是这个游戏的关键。 佳念来，你就是小朋友吗？爸爸， 今天来说什么啊？ 盘子里有多少个鸡蛋？ 数下一二三四五六七颗蛋。 那你觉得我们用多大的盒子可以把这些蛋全装进去呢？ 每个蛋大概是0.5立方米的话，加在一起， 孩子你数学一定好 吗？孩子，你给你发烧了吧？ 就分别选择这三个填充物来填充的话，他们会有什么不同的效果？ 我觉得这个因为是棉花，它软软的，帮蛋防震。这个的话，它其实碎碎的，空隙比较大，帮蛋有效的阻隔。那这个丹麦的话，我不看好它，它渣渣的会把蛋扎破。我觉得 试一下吧， 我们来试一下。我可以先要拿一个垫底。哦，这可以折坏， 可以折吧， 可以。 刚刚想说带回去送给我老婆 的距离，就算万公里。 我觉得这个送给你老婆比单送花还要好， 是吧？哦，哎呀， 哇，很漂亮哎。 我们还可以摔一下，看看会不会把鸡蛋摔破。 心情好紧张啊！来，三二一 ，It's OK， 没事啊， 没事， 这是好的， 没事。 下面我们把它摔在地下看一看。 我跟你讲，我们这可是能够经过考验的。我 就如果真的都碎了，会不会让小朋友没有信心了？ 我跟你讲哦， 失败了 也不会，也不会。 碎的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带他去寻找这个原因，为什么会碎？ 哎，对， 因为鸡蛋其实鸡蛋它的壳很薄，不到一毫米，但是它的结构非常的科学，这个是在建筑上应用很多的一个结构。叫它受力的时候，它会把力分散在整个蛋壳上。 到底能不能保护鸡蛋呢？ 我们给你摔，孩子就变成建筑学家了。三二一，开始。碎了没有？不敢看。 没碎，没碎。 哎，这种游戏是完全可以带着孩子在家里面一块来做的。 但是首先孩子要很明白他在做什么，比如像我们家月龄就是孩子比较小，就是你在玩什么。 来，我帮你一起摔。但是你可以让他在这么小的时候，因为还没有满一岁，哎，刚过一岁， 对， 刚过一岁，你可以让他去感知一些东西，比如说鸡蛋 形状会有一些变化， 对， 对， 生的和熟的有什么区别？比如我就有在我们家孩子一岁多的时候，告诉他熟鸡蛋可以转起来，然后他也想转，然后一摔啪就拽地上去，然后你就告诉，哎，你看你拽没了，就它就碎了。 碎了。 但如果你能给它转起来的话，它是能转的，可是生鸡蛋转不起来。等等，就是先从感知开始嘛。 对对。 但是我们家和雅娇家的孩子现在两岁。快两岁半了。 对对对。 就已经可以去做一些这样的小实验了。其实这种很像是。前几年有一个非常流行的实验，就是说让幼儿园小朋友体验妈妈怀孕的不容易。你们记得那个实验吗？就是老师发给每个小朋友一颗生鸡蛋，然后你要揣在自己的兜里，保证一天不碎。 小朋友还真挺难的，我觉得 很难。小 这一天估计别的什么任何事情都无法集中注意力了， 对，就一直在想那个鸡蛋 那个蛋上。 这是属于心思重的孩子，有些孩子玩玩就忘了，啪叽就碎了。 对对对，会。 然后老师就会告诉你说，你看妈妈怀孕你的时候，要10个月都保持高度的小心和紧张的状态，然后生怕你受到损害。要让你感受妈妈怀孕就是怀胎十月的不容易。我决定明年这个实验就要在我们家去落实。 我猜马修会说，你把我塞哪个兜了？我看看那个兜是不是垫厚一点才行。左兜不安全，右兜会好一点。 我觉得我们家就直接把鸡蛋放到某一个地方，让他自己就玩去了。 不可以，这不符合游戏规则。你要告诉他说，妈妈怀你的时候也没有把你揣出来， 就是还要再大一点， 对， 最起码能够保证住他对这个事情，他明白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要干什么。 对对对，其实也是，我觉得是一个孩子性启蒙的一个教育，是可以去跟他去探讨这个事情的。 对。 说完这个，用一些生活中常见的食材啊、材料啊，可以来跟小朋友做一些思维能力的训练以外呢，我们还要再说到的是，前两天国际权威的色彩机构美国潘通，他们发布了2019年的一个流行色。嗯哼， 这是我觉得很多妈妈们会很关心的。 不仅啊，时尚人士都会关心，它是一个趋势嘛。就是意味着明年什么样的颜色会大肆的流行，然后你在入手明年的一些新品的时候，你该怎么去入手啊？有的放矢嘛。那在母婴圈其实有很多能够符合2019年这个流行色的东西。我先说一下什么颜色啊，它叫做活珊瑚橘。 橘色，我们能够带领一个方向了。 对，但它不是那种特别特别艳的橘。 我觉得背景板里肯定能找到这个颜色。 差 差不多是有点在一梦和珊珊头上中间这一块儿，然后再偏橘一点的颜色， 这个很就是这有点嫩粉橘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 是不是很 它就是有珊瑚橘的感觉啊。小航，小航背景版那个再偏橘一点就会很接近了。 哦，那这个确实感觉就很橙子的颜色，是不是？ 对，它不仅珊瑚橘，是活珊瑚橘， 就是很鲜亮嘛。 对，是新鲜的， 浓浓的橘色， 生动 的，很鲜亮。 对，你们能想到自己身边或者说自己曾经入手过这样颜色的单品吗？一般很少会大面积使用橘色， 对， 也很难 hold 住。 一般来说，你看女性一般使用橘色更多的是，比如说 腮红和口红。 对呀、啊，腮红口红更多一些。但是这种活珊瑚橘，它太过于明艳，好像又不太好 hold 住它。 对、嗯，衣服好像更不可能了， 是吗？ 某些特殊的职业工种还是会用到这个颜色吧，但是可能没有这么亮。 特殊的职业工种有啥关系？ 因为鲜亮的颜色就有个警示作用嘛，警示提示的标志、 它没有那么鲜亮的橘啊，它是就是橘加粉一点的那种色调， 还是很好看的。我觉得那形容 很好看，对， 最起码年轻，对吧？会觉得穿的人很年轻， 对对对。然后我找了一些就是什么童车啊什么的，一会儿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说不定就你们就大受启发，很想去入一下2019年流行色的一些童车。时间关系，我们这个时段先告一段落哈，大家接下来跟我们互动一下，说在12月12号这一天，你有没有给孩子囤一些什么样的母婴用品？包括你身边有没有我们刚刚所说到的2019流行色调的活珊瑚橘的单品？不管是你的化妆品，还是你的单品，还是宝宝的用品，都可以， 都可以来聊一聊。 对，联络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左下角的直播间就可以啦。稍后回来。 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 亲切的声音。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7点的样子 都见过，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妈妈正传，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大家报完好，我是戴毅。 大家好，我是雅娇。 哎，我们正好在说那个流行色嘛，然后还在说到底囤了什么货。 嗯， 大家可以分别来晒一晒自己现在购物车里或者已经订单下单了的东西。 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广告间隙的时候在聊说给孩子买衣服的一些事情，因为你会发现说因为孩子一点儿在长大，有些衣服可能有一些更新换代，然后再加上因为喜欢给孩子打扮的妈妈， 嗯， 这仨肯定都是啊，所以都会不经意间去挑选一些新的店铺。刚才还在准备这个通过这个链接的转发的方式来分享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你知道就通常就是像我们这种生了男孩的家长就会很羡慕像戴毅这种生女孩一样的，因为太好看了小女孩的衣服。但是呢就是各家都有各家所羡慕的点， 就是对，我也很羡慕你们呀，因为我发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们家大概从小到大现在穿的衣服都是男孩的衣服，都是分体式的，比如说上面是个小帽衫，然后上面下面是个小裤子，然后帽衫因为它一旦有一些可爱图案，不管是恐龙也好是什么动物也好，一看都放在男孩区，女孩的衣服就是很清一色的素色， 就女孩一般都会加一些小木耳边啊， 对 啊，蕾丝， 我就会觉得很 娘是吗？ 不是娘，就是我觉得她穿上不好看，因为头发很短，但是我头发长的话，搭配一些木耳边儿， 小孩的裙子很好看啊，小姑娘的裙子都是很公主的那种啊。 好吧，那只能说她这个妈妈心里装了一个男孩的梦，就是总想给她穿的稍微精干一些，然后跑动啊，什么爬动啊，都灵活一些。 哎，但是我倒是反而觉得说，小女孩在就像戴毅说的，头发没有真正留长之前，是可以穿的更中性一些 的。对对对对， 而且颜色方面也不一定非要选择什么 红粉， 大家一定会说女孩就要穿粉色啊，男孩就要穿蓝色，我觉得不一定， 嗯， 还是取决于你的肤色。 原来是在这儿、啊。 好吧，如果你没有囤到好东西的话，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哈。接下来我们给今天来当嘉宾的辣妈代表雅娇准备了一些题目 啊。 要考 题的，还有 题目，每次过来不能白来，是要考试的，是不是？ 好吧，好吧， 审核一下这一年你有没有白当妈妈。 待会儿个人总结里边还要加一些在今天982直播当中的一些体会。 对对对对对， 来戴毅来出题吧，我们在稿子上有。 好的，我看一下啊，三道题目 是吧？ 平时都是给5道题的，这次只给了3道题，就是已经是对非常的网开一面了。 好，第一，为了避免婴儿溢奶，喂奶后可以采取让婴儿怎么样的一个姿态？ 姿势， 对 ，A 趴着 ，B 竖立抱着抱起啊 ，C 横着抱起 ，D 侧躺。 B 啊 ，B 哈，竖立 对 抱起。 对， 这绝对没问题，这要考爸爸可能还稍微有点 难度，这个太简单了。 我觉得现在爸爸妈妈都不会被打倒，真的。 嗯， 对呀、啊。 就是、这个，因为都是自己亲自来 做的，这连坑都不算， 对、啊， 这顶多是个坎儿。 对，对 就小孩喝完奶不都要抱起来这么拍拍？ 而且现在你不给他抱起来，他都不愿意。 嗯，是。 但小孩都是一生起来就愿， 对对对， 一生起来 愿意 竖着 抱， 他 不愿意横着躺，因为竖着抱视野更好， 对， 就能看到的更宽广一些。 这也没有问题，我 这眼睛能看到什么呀？ 当然能看到了。 好，第二题啊，下面这些食物哪一个可以给1岁以内的宝宝吃 ？A. 蜂蜜 ，B. 盐 ，C. 水果 ，D. 酱油。 当然是 C 啦， 这也没什么难， 太简单了吧？ 完了，开始质疑出题人的水准， 对，真的是劈了好几个白眼给你。第三题，我们来看一下啊。宝宝在2岁左右衣服的尺码范畴是多少啊？这个稍微会有一点难度了啊。A. 5个巴掌那么大。B 80到100 C 是110到130 ，D 是130到150， 应该是80到100吧？因为我们家小孩两岁的时候应该是穿90的衣服吧，对不对？ 噔噔，回答正确， 全对。 这一看就是自己亲手一把使一把尿把孩子拉扯大的，基本上所有的孩子的衣服都是由你来购买的， 差不多是的。 当爸爸去买衣服，他有时候兴起说想可能给孩子买一件衣服，经常会就尺寸买不好。老婆，我买多大的呀？ 都不问， 对我很自信 吗？ 很自信，结果买回来以后不是大了就是小了。但我觉得就是往大了买还能接受，往小了买真是无法忍受。 对， 确实对。有一回我们家先生买回来一个觉得特别得意的一件连体衣，还花了不少钱。结果我说你看看这个，你家孩子这么长，先这这么点。我说是给玩偶穿的吗？这真的让回一句眼瞎了吗？就是他们可能会对这方面没有那么多的概念。 对 对, 对。 但其实妈妈们应该都知道，就是。因为定期是会给大家打疫苗嘛，三岁之前入园之前都有很多疫苗，每次打疫苗就会有一些体检，就会给宝宝量身高体重，所以你会看着他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上 身高有变化。 对对对， 就是我们家先生有一次去给孩子买衣服，他就很焦急说，哎，这也没写是几岁穿的，我说你觉得你孩子到几岁了， 我说好像是大概三岁以下他都会有标记这个 mans， 就是你比如3到6 m 的 mans， 然后6到9还有8到12什么，这会标很清楚， 没有8到12，是12到18、 12、18对，会标记这个 month， 然后他说那我该买几岁的，我说没有几岁，你就看月份就好了。他说哦好，这样选衣服选了两件回来，还能用得了。 对对对，还可以还可以，就是能够主动给孩子买衣服的爸爸们都还值得点赞的。对 对 对 对，我们家老公是特别喜欢给松果买衣服，就是因为他自己本身 自己就爱买衣服， 自己很爱穿嘛，狮子座嘛，就是啊，是吧？你们懂的， 对，臭美， 是的，所以他就特别喜欢给我们家孩子挑衣服，但是挑衣服他是挑款式，大小他是不知道的，他一般都会问我，比如说看到一个什么，然后他说你觉得买多少合适呀？然后他就挑一个号，是这样， 沿样子跪下来挑，然后尺码你来告诉他， 因为我觉得他挑的样子都还算不错， 就你认可他 的 审美是吗？ 对对对， 那真的还不错。 挺好挺好挺好挺好。 下回我们在看到这个送我照片的时候要点评一下服装如何了。 好的好的，欢迎点评。 不好的时候就说今天不是我老公给搭配的，是爷爷奶奶或姥姥搭配的。哎，我曾经还真的放过一个就是特别迷糊的事儿。就那会儿我自己还没有孩子，所以我还无法体会那种就是因为孩子而在家庭的成员当中的一些小细微的变化。就是那个孩子本身在我眼里看他很可爱， 哎，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他爸爸妈妈其实品味也都很不错，结果他有一年就是临近春节的时候就打扮得特别的传统， 就晒了一张照片，脸上有着高原红，对不对？ 就差不多吧，可能就是因为全身上下都是红色的大唐装，然后小姑娘头发长长了以后给她揪两个辫子，然后系上了红绳子，就特别的传统，其实也挺可爱的，但是会跟她平时那种哎潮范儿不太一样， 反差比较大。 我当时觉得哎还挺好玩，然后我就留了个言。留完以后我就很想撤回，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留的是呵呵真可爱，是奶奶给打扮的吧。后来想哎呀这样就不太好， 还好奶奶没有你的微信， 对，奶奶看不到还好，但是妈妈心里其实也就 还好，你 没有 说是姥姥给打扮的， 就妈妈心里会挺不是滋味， 所以最终还是妈妈打扮的对吗？ 不，其实肯定是奶奶或者是老人家 或者家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意见。 我后来自己当了妈妈以后我才能反应过来，其实你在那个时刻看到有人这样评价的时候，你心里的感觉就是也不是我想的，你干嘛非要说出实话来？女人何必为难女人？或者心里嘀咕一句，等你当了妈你就知道了。好了，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辣妈正传，来吐槽和总结回顾一下，在2018年养娃这件事情上面，你们有没有跳进过什么坑？或者有没有在这个坑里面及时的自救，或者被他人救起来？就是我们这样节目的存在意义，很多时候都是在帮大家去迈过一些坎儿和坑。比如说在母乳方面，我们经常会有很多合作伙伴在我们节目当中反复的去给新手的妈妈们去提供一些帮助，而且节目的反响也都很好，很多的网友和听友也都在我们发布的一些二次传播的小视频后面留言说对于我们的嘉宾非常的认可，也是觉得说相见恨晚，包括我自己也有这样的感受。所以不管是在母乳方面啊，就是只要跟养娃相关的这一年，你觉得你回顾一下哪些事情你做得很觉得哎我太明智了，或者哪些事情你觉得哎呀算了可以当个笑话讲出来，咱们今天都可以一起来回顾一下，包括咱们自己。 好 好， 可以在下半时段再接着来想一想。 联络我们的方式在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在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 科比见过洛杉矶凌晨4点的样子算什么？ 算什么？ 我们当妈的人 这城市 凌晨几点的样子。都羡慕，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我们刚开始最先提到母乳这个事情，我们就来先回顾一下跟母乳相关的话题。嗯，就是我们每年节目开播以来连续两年，在每年的八月初世界母乳喂养周的时候，我们都会做特别的节目策划，嗯，然后请到母乳方面的一些大拿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每次都是像第一次一样的去给大家普及很多跟母乳喂养相关的知识，嗯，有科普方面的，包括实操方面的，还有很多大家可能新手妈妈，因为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嘛，嗯，有些可能虽然是二胎妈妈，但是第一胎的时候还是有一些遗憾，嗯，然后在第二胎的时候希望能够去减少这样的遗憾的，嗯，那么在今年的八月份的那次世界母乳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的是 IBCLC 的冯月，嗯，然后有跟我们讲到一些小的知识点，其中我印象很深的就是关于宝宝如果不爱喝冻奶要怎么去处理，嗯，你还记得吗？ 我记得。 对，因为我们当时都其实入过这样的坑。 对， 就因为孩子在我们休完产假然后要去上班的这个交接过程当中就开始进入到排斥奶嘴奶瓶的这样一个阶段。 对， 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导致孩子那段时间的身高体重比发育的非常的不好，嗯，就是一度让全家人都非常的焦虑，因为他那个身就是 体重 的比例一直已经最低值降到了2%，就是已经是非常非常低的水平了，就是已经算是营养不良了。那个时候其实你作为家长就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又没有到要添辅食的时候，嗯，然后他又不肯喝奶，嗯，你要上班他就要你亲喂，你没有办法一天24小时或者说随时在他需要的时候出现在他身边，嗯，你觉得太纠结了，人生该怎么往前。 嗯，那段时间确实还挺纠结的。 对， 嗯， 对，所以如果你同样也有这样的问题，遇到孩子开始排斥奶瓶，然后包括不爱喝你给他存下来的那些口粮的话，其实是有一些小窍门可以帮助你去度过这个难关的。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个视频。 我记得当时特别逗，因为有一段时间我给他稍微比如说前一顿可能我挤了一点母乳之后我放在一边，而且放在比如冷藏里面等待，然后下一顿呢我正好把我刚刚挤出来的奶放到了一起，稍微用热奶器给热了一下，嗯，他就是不吃， 嗯，其实这真正的原因是因为他那个味道可能有点不一样， 是 他里面有一种脂肪酶会分解乳汁之中的脂肪， 味 发辣味，但孩子吃起来可能就会有点油的味道，或者有一点像 小嘴好叼， 肥皂水的味道，然后对小嘴非常刁，嗯，这样的情况其实大家不用太担心，我们可以尝试一个小技巧，嗯，就是您挤出来奶之后在它上还没有完全冷冻或者冷藏之前，嗯，我们就加热这个奶，加热到微沸，嗯，微沸就是我们可能看到它那个小气泡在这个加热容器的周围有一点点小气泡的时候马上离火或者离开这热源，嗯，让它降温， 对， 自然冷却之后您再冻或者再冰，然后再给孩子重新复温的时候那种味道就没有了。 哦， 有些妈妈就会说了，我在单位里面没有这方面的加热器怎么办，容器怎么办，现在咱们不是有很多的就是那种咖啡壶，嗯，或者是那种养生壶，嗯，这些都可以尝试稍微控制一下温度到那个状态把那个壶拿开都好，但一定要避免放哪儿，一定要避免放在微波炉里，因为那个瞬间温度咱控制不了。 因为很多人只觉得一上班时间不固定之后最大影响并不是奶瞬间没有，而是奶量在不断减少。 对， 嗯， 重要的是什么，不同的时间阶段忙不同的事情， 我完成了我那个阶段一件非常大的很重要的事情。 事情，对，让这不同的时间忙不同的事，我每天不过就拿出了几十分钟的时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首先要保持放松，第二呢我们需要去找一找当妈妈的感觉。那这时候怎么办，怎么瞬间切换，我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多去给孩子拍点小视频，那其实这个时候非常容易触发妈妈分泌母爱荷尔蒙，也就是我们的催产素，那这时候妈妈也会放松啊，那这样呢我们的所谓的奶阵或者是奶量也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那么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刚刚阿姨说我特着急我又只有10分到15分钟，这时候怎么分配时间，通常情况之下我们逐渐的调整到在工作的间歇区，刚刚上班的时候不太忙都是开电脑倒咖啡的时间，然后我就去先去洗奶， 嗯， 这个挤奶是短平快的，洗奶洗多少无所谓，我只是要这个次数，然后第二次呢我们就在午休的时候 候，吃中午饭的时候，大概是和第一次间隔在3个小时左右。那么第三次的时候呢，就是下班之前啊，然后短平快的吸完之后，我带着这三次的奶回家，到家之后我依然可以亲喂，而且小宝宝特别有意思，他会通过这种亲喂来去增加你的奶量啊，这样妈妈的奶量就会持续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的状态， 对，水平之上。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你看看的时候，我们三个都是经历过哺乳期的妈妈们， 对对对， 依然还是会有恍然大悟的那种状态，就是其实虽然这段时间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过去式了， 对， 可能此生也就没有第二次了。我说我自己，不是说你们，但是你在看的时候，你觉得啊，如果我早点知道就好了。 对，因为我那个时候，你看我当时对这个冯月提了很多问题，我发现那个问题对我确实受益匪浅。因为以前我确实觉得我奶本来就不多，他又不肯喝冻的奶，那这个奶就白白浪费掉了。原来是我在操作上没有把这个奶腥味给它去掉。 大部分孩子都会有这种，因为他一直喝惯了新鲜的，就是直接亲喂的嘛，突然你让他喝那冷冻的，就跟你 拒绝存货。 对，咱们大人都可以尝出那个口感的不一样，更别说小朋友了。 他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叫哈喇味儿， 哈喇味儿， 很逗。 反正就算是新鲜的奶，我自己都无法接受那个味儿， 自己都嫌弃你自己。 但是所以我们在跟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新手辣妈们还是要说一下，如果你即将要去上班了，你的这个亲喂的时间很快就要过去了，怎么样能够充分的去利用到冰箱里面你辛辛苦苦一滴奶三滴血呀存下来的东西，怎么样不浪费，不要像我一样成筐的去浇花， 成冰箱的去做、做香皂， 做香皂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浇花了，你知道 这花得猛长成什么样子。 对对对，怎么样不要让自己的这些心血被浪费了，就是说你每次新鲜挤出来的奶，你最好先上温火给它咕嘟一下， 对， 但 咕到微开的状态， 微开，对，就跟我们 冒小气泡，咱们自己加热那个奶牛奶是一样的， 边缘那一点点小气泡刚出来，赶紧把火关了， 关了，然后晾凉。 老太太煮豆汁儿不开锅，那是一个意思，就北京人会煮那个豆汁儿嘛，也是不能开锅，因为一开锅就泄了，差不多意思吧。然后你再去把它放到室温下，给它把温度降到室温，再灌到那个储存袋里面， 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就冷冻起来了。 对，它那个酶的味道就没有了。对，这样宝宝接受起来就会接受度更高了。另外还有一个讲到很实用的点，就是在于妈妈上班了以后，你去背奶的过程当中，因为你跟宝宝长时间的分离，所以你的泌乳素各方面就没有你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来的那么高了。激素的水平没有那么高，你的奶量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怎么少了？加上工作压力呀、然后挤奶不够频繁啊，等等等等，就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所以手机里面宝宝咿咿呀呀，然后奶声奶气的那种小视频是真的很好的存货， 对，可以在你需要的时候然后看一看，就会促使你在身体当中不断的去分泌这个乳汁。 哎，你们有背奶的经历吗？咱们这个工作因为还算是比较自由， 肯定会 有 过， 但是很短。 我们俩跟你相比起来，那绝对不叫背奶的过程。 对， 我是因为上班实在是没有办法回去，我就把孩子接到台附近了，所以我其实没有真正的背过奶，我都是回去喂。 那我背也很少，因为我自己是觉得，就是你要把那个奶挤出来的那个时间其实很长，然后你这样其实相当于你会晚回家一段时间，就我还不如用这个时间我早点工作完早点回家去亲喂他。 所以你那段时间大概就是你刚上班到断奶这个期间，你一天白天在办公室还会再挤吗？不会了， 就我很少，因为我们家孩子其实主要是吃奶粉了。 他本来就是混合喂养。 对，他一直都是混合喂，因为我的一直都不够，所以我就这块其实影响不是特别大，而且他是一个接受度很高的小孩，就是他什么都吃，就是你的奶给他冻在冰在，我没有冻过啊，就是放在冰箱里，然后出来热完 他也 吃，然后奶粉 这么壮、 他也吃，然后 不挑 亲喂他也吃，他什么都不挑，而且你连着给他吃都没问题，就吃完奶粉然后热那个母乳给他吃， 就哪个在前哪个在后都没问题， 无所谓，他什么都吃，然后包括吃完那个辅食， 天使宝宝， 吃完辅食然后你给他热一点母乳 他也喝， 动就喝了， 这真是天使宝宝， 一点都不挑， 天使宝宝。 我突然回忆起了我那段时间，因为我没有时间去喂他，然后他又不喝冻奶，我就开始寻求配方奶，因为我自己尝了一下配方奶的味道要比母乳要好一些，然后配方奶总行吧，也不喝，我大概尝试了市面上5-6种配方奶， 啊，那段日子真的太痛苦了、 不要回忆了，不要回忆了， 全是泪， 要哭了， 留在视频里面做记录就好了。长大以后给他看看，让他好好孝顺你。 哎，说到好好孝顺你这个事情，你知道那天，我前段时间不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嘛，就是母婴方面的，都是一些母婴界的专家人士，包括一些非专业院校毕业的，然后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然后其中有一个。台湾医院的一个妇产科的医生，他自己有三个孩子，孩子最大已经20岁了，然后最小的也16岁了。他说因为他自己工作的便利条件，他在生三个孩子的每一个的过程当中，都在孩子头出来那一瞬间让他的同事用手机或者是摄像机记录下来。然后他开玩笑说，他说孩子这么大了，就是成长的过程当中，每次他觉得好让我生气呀，我好生气， 放给他看， 对，放给他看，你当时就是我就是这么给你生出来的。 天哪，这样的妈妈好可怕，我觉得。 然后他的大儿子现在已经20多了嘛，就有一天跟他妈妈说：“妈，你不要再给我放这个视频了。”就已经处在一个求饶的过程当中。 他儿子以后，我想就是他可能会在准备要孩子的时候，跟他的太太会有 留下 很多纠结，没错， 就会主动跟他太太说：“亲爱的，我很爱你，但是我不能跟你陪产。”因为我从小看我自己生出来的 时候，但也有可能他习惯了呀，他习惯了说无所谓啊，我已经见惯不惯了， 一个20多岁的大男孩，你相信我不会的， 不会的， 这个不要效仿，我觉得不要给孩子这样的压力， 对对 对, 对，还是有点过了一点点， 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举动很有意思，很可爱， 因为医生妈妈她的这个底线会比较的。 对，跟别人不一样， 不一样， 包容度会更大。 对对对 对，我们说2018养娃遇到过的坑，刚才讲到母乳这些事情，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可以来说一下自己经历过的2018年的一些坑吗？就是因为咱们仨还处在两个阶段，一个是现在这一年经历了从不到1岁到满1岁，然后咱们俩是从经历了。2岁这个阶段，就 terrible two 这个阶段， 等于我今年是经历了断奶，然后到现在孩子吃辅食，然后这将近小半年的时间， 不叫辅食了，现在已经 就是叫正常食物， 对 吗？ 对 对, 对，正常 已经不是辅食了，好， 对 对, 对对对， 又可以把它当做大孩子来看待了。 是的，你们自己觉得有什么是值得去重温一下的吗？ 雅娇先说吧，给我点灵感。 我们家孩子，我觉得他就是。从一个之前很乖的状态变到了一个让我每天都想打他的状态， 就 terrible too 嘛， 对, 对，但是他是更甚，就是他之前也有那种会惹你生气啊，会干嘛，但他现在的那个状态就是你真的分分钟想揍他，然后我都要压抑住自己内心的那个想揍他的那个冲动。 你是有揍过他吗？真正的揍过他？ 没有揍过他。 我动过手。哎， 我没有揍过他， 我动过手，我是一个会动手的妈妈，但是我是觉得说动手这个事情不能说对或错，但是我觉得看场合看时机。因为我每次都会先警告他，就先告诉他你这样不对，你立即住手的话我还可以怎样怎样，然后如果他真的很过分，因为孩子在这个阶段他是会试你底线的， 对， 他不断在尝试你的底线的时候，他觉得没关系，我还可以做得更过分哦，然后我就会打他。当然我会打一些就是并不是很重要的部位，比如说 屁股 啊，然后我也会注意那个力度，包括手会打，如果是因为他乱扔玩具，故意乱扔玩具的话会打手，然后打完以后他会哭，然后我会在他哭的过程当中说你自己先哭，哭完了以后等你不哭了你来找我，然后我来跟你聊，他就真的会看四下都没有人帮他的时候他就不哭了，他会发现自己哭是没有用的，于是他觉得自己哭完了，然后 带着啜泣的感觉， 对，啜泣的感觉，跟你说妈妈再爱我一次，类似这种感觉。然后我说妈妈再爱我，就妈妈。然后我说好，那你现在不哭了吗？他说我说那我们来聊一聊刚才发生了什么。 哎呦，好冷静的妈妈。 对， 好冷静的 双鱼。我就会把他抱在怀里，告诉他说妈妈很爱你，虽然我刚刚打了你，但是我依然很爱你。我打你的原因是因为你刚才做的不对。 一般打会打到他的哪个地方，或者 说有一些屁股打屁股比较多， 然后其实那个力度只 是 有一种、 就是、肉最多的地方， 其实那个力度只是一种小小的警告，但并没有让他真的有多疼，对不对？ 对， 但是我觉得2岁的孩子其实不管用，哎，就是你这一次 他是鱼的记忆，我觉得 就是你这次打了他，你告诉他哪个地方做错了，他下一次还是会再犯。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反复是肯定的，我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让他知道的是，如果你做错了事情是要接受惩罚的。我打你不是因为我生气， 不是因为我不开心了，而是因为你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它所产生的后果。比如说有一些很危险的举动，就比如说从高台的地方往底下跳，明明是很硬的，我告诉你了不要跳，你会摔。但他非要这样尝试，他摔了，那我就跟他说，那你就得要自己哭啊，哭完了以后，然后我会问他说你哪里疼，你告诉我。 对，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对， 但是你可以适度的让他去做一些他想做的事情，虽然说很危险，但是你要保证就是他 没有太大的危险， 他就是轻轻摔一下其实没关系，你让他体会到那个疼。 但你知道，在这我们家孩子现在没有那么大，但是也面临到有这样一些问题，就是他很喜欢去没事接触那个电源插头那个孔。然后呢， 首先前提就是就家里如果小朋友还比较小， 塞起来 一岁以 下肯定要塞，对吧？因为比如说可能是因为我们刚刚就是换了地方，然后还没有来及把这些孔完全都堵住。但是呢，比如有一些地方是我们正好刚刚用完刚摘下来，你确实没有注意到，他就很想伸手去摸，没有摸的时候我已经告诉他这个不能摸了，他看我的眼神再坚定一下还是不可以摸，而且我会拉他的手不让他摸，但是反身只要我离开之后他还是去找的时候，我就会很严厉的像袁医生一样，我也会打屁股，我也会给出一些适当的警戒的动作。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因为这种是无法尝试的。 对， 那如果真的把手伸进去就不是尝试这个事了。 对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让他接受惩罚。 然后我就会觉得他其实是有意在试探我的底线。 对， 虽然他不知道所谓试探你的底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恶劣的后果，他也不知道这个恶劣后果对他还是对我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身体或者心理上的一些问题，但是他就要尝试。 对， 我觉得那时候孩子就是一往无前，非要尝试，那我就没有办法，我忍不住了，我也会打屁股，他就会哭，哭完之后也像袁医生一样，妈妈再爱我一次那种感觉，眼泪汪汪的喊妈妈。那我也，但是我觉得我每次这样之后，安抚完、教育完，跟他说不能去碰，好像对于现在一岁多的孩子来说，起到作用并不大。 不，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就让他形成一个印记， 对 吗？ 对对 对， 我觉得就是打完以后，一定就是惩罚完之后，你一定要跟他把这个事情捋一遍。不管他多大，不管你认为他能不能听懂，你要告诉他事情的来龙去脉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这样 的。而且你在前期给他那个眼神坚定的不可以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一直在强调的，你在跟孩子在试探你底线的时候，你所表现出的温柔而坚定的状态。 对， 对，好吧，2018年养娃遇到过的坑，关于孩子，我们刚刚讲到的各自都有过哈，每一个孩子都有这样的恶魔时期、恶魔的状态。乱发脾气呀，包括试探你底线啊，这件事情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也有聊过。稍后回来的一个小时当中，我们会来继续聊以及来播放相关的一些视频，也欢迎收音机前和网络那头的辣妈姑爸们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讨论当中。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稍后回来。 你听爸爸的话，说我不是个感动心，送给你的花不必放在你家花瓶里，他要我越走越远越好，不要在一起那最好。但我听妈妈的话，要我不能轻易放弃，还喜欢的话让我再去为你求求你，难道你要我不下什么，这是借口你 泥啥泥？蓝舍硅藻泥，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老板，晚上喝酒记得带董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董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 我们习惯了冰冷的打字交流，我们把延迟的语音当作一种常态，我们慢慢发现心里埋藏的那些喜悦、委屈、忐忑、焦虑，已经找不到能和谁直面诉说。有心事打给大帅哥吧，一个真诚用心的倾听者，一位直言不讳的好朋友。我是大帅，和大帅哥聊聊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

育儿的一个主心骨。 哎， 我一直都很信奉的一句话就是，如果当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家庭成员发生分歧，只要大家都愿意秉承一个原则，就是听妈妈的， 听妈妈的话。 对，我觉得这首歌可以作为所有家庭， 是对的， 可以作为一个所有家庭的主旋律。 对 的话，如果大家都能够遵守这个第一原则的话，其实就没有那么多容易产生家庭矛盾的因素。 我觉得应该是绝大部分的家庭的妈妈的选择和她的理念都是对的。 我因为我是这样觉得的，就是妈妈她怀胎十月，她是有母性本能的一种反应的，所以她在某些应急，尤其是应急反应下，或是某些就是很难抉择的情况下，她是出于本能来保护孩子的。 对， 所以其他的家庭成员不要去 轻易质疑妈妈。 对，不要轻易的去质疑妈妈，妈妈们真的很不容易。 快让我的爸爸多听听这段话，为什么你时时刻刻都要质疑我有没有照顾好孩子，会不会受凉？ 你敢不敢把这一段截下来单独给你爸爸看？ 我一定，我一会儿就到倾听 FM 宝哥，倾听 FM 上把节目荡下来，然后给他好好的听一下，看一看。 倾听 FM 是我们的收听方式。 对， 如果你在车载或者是收音机上收听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下载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专属的收听平台 APP， 叫听听 FM， 对，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吧，关于宝宝乱发脾气该怎么办呢？我们也有一段教学的视频，看看你能不能够从中找到一些灵感。我要在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给各位和强力推荐给各位的是我老公最近总结的育子三颗星。我有的时候真的就没有耐心了，我就急了，我就不管他吧，放在一边，不管他此时此刻什么状态，我就急了。然后爸爸这个时候就跑到我身边来说：“媳妇儿，育子三颗心，爱心、耐心和恒心。 ”佛系老公出现了， 佛系了， 是的。 我觉得真的是，就是两个小时下来之后，一个是源于他先生的一句爱心、耐心和恒心，还有以及刚才 LC 说的，就是当孩子变得最不可爱的时候，就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哎，这两句话真的是已经深深的扎根在我的心里了。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两句话大家记住，除了我刚刚说的妈妈，妈妈是对听妈妈的，对吧？第一句，第二句，爱心 耐心 和恒心，就是育子三颗心。以及 谢谢你老公赐你的心。 还有当孩子最不可爱的时候，就是他最需要你的时候。就是很多时候孩子尤其是在他语言能力没有那么强之前，他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跟自己较劲，他不知道自己想干嘛，他在生气，他跟自己生闷气，所以他才会乱哭，然后打就地打滚各种。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样啊，说这种话的时候。 还真是，我现在你一边说这个，我脑补就是每天这两天白天的一些举动。 举个例子 就是他现在很喜欢，就是把一些你抽屉你放好的东西翻出来，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的扔在地下，就是扔在地下，然后把全都弄出来，然后自己走了，也不玩也不摆弄。然后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呢？我一开始前几遍会好心的把它收起来就放好，但他一旦超过三四遍以上翻的时候， 你没有 耐心了，我就没耐心了。然后我说你要干嘛？你到底要干嘛？然后把它拎出门，拎出这间房子，然后关上门，然后再狠一点就打屁股，就基本上就是这样，因为我已经受不了了。 你们家孩子还好，他把那些东西乱翻出来，你还可以收拾，对不对？ 对， 你起码可以收拾。我们家孩子是根本不让你动， 就不让你动， 他会把所有东西啪摊到地垫上，地垫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然后只要我或者他奶奶 一靠近 一收拾，张牙舞爪的跑过来。 但那我们也会张牙舞爪，但是他完之后发现我不听他的，我照收拾不误的时候，他就会转移下一个目标了，然后比如去玩他的一些玩具。 他不会，他特别执着，他会站在那儿，他就不让你收， 性格所致， 就一定不会让你收。 我觉得你因为你们两个孩子年龄段不一样， 差 一岁，生活属于已经会语言表达了，你可以雅娇可以跟他沟通说你想干嘛，你想玩什么，妈妈可以跟你一起玩，或者说那我们一起来谈条件，玩完多长时间以后咱们把它 收 回去。你拿出来玩没关系，但是你只要给我保证你能给它收回去。 不，我觉得它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就是它并不是想玩，它只是想把那东西唰，它享受那个快感，就倒出来唰那一下的那个快感。 但是你要让它去自己去收拾啊，这是你需要去培 养。 他也不是，不是那一瞬间他是一个艺术家，他要把情绪宣泄出来。 不是说他不收拾你就是任由 任由他就这样下去了，你来收拾，那么他会觉得说 OK， 我只要享受那个刷的一个过程，总有人 以后总有人收拾、 所以这是你需要去引导他的。他现在已经两岁半了，完全有这个能力去沟通以及去引导他做这个事情，这是你需要做的、而小石榴这边、他现在没有语言表达能力，他不知道自己想干嘛、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说你不要去问他你想干嘛， 他也不会回答我， 他不会告诉你，他自己也不知道想干嘛、就还是通过游戏的方式你告诉他说我们怎么来把这些东西放回家。你给他设置一个情境，就小朋友是很相信故事情节和情境的、当你告诉他说我们一起来把小动物都送回家好不好，他们现在在家里面好开心啊， 他就会点头好， 他会有那种成就感尤其是当他真的比如说他有一天你在你的引导下能够把其中的一件东西放回原位，你一定要给予他很大的鼓励。 这就是我现在发现很多早教机构都会有一个跟 toys 说拜拜的一个过程、就你可以跟他一起分享很多玩具，但是到了时间的时候你就会说好了小朋友们我们的玩具要回家了，现在让我们跟 toys 拜拜、他一开始不知道，后来看别人玩拜拜，他说我说你要拜拜，你就会在下一周还见到这些玩具， 是这些 他就会慢慢知道，他就说哦知道不玩了，所以也还好、 而且你们知道吗，如果你们现在不及时去给他培养这个因果关系的训练的话，之后会遇到什么，就比如说像孩子到我们家孩子现在这么大，他开始对手机有自己的兴趣、以及在他爸爸的引导下，不好的引导下知道开始玩游戏，包括看一些动画片儿。但是好在我之前有跟他做过相对应的训练、所以就是他好商量。比如说他今天真的很想看动画片，我可以看几集、你自己说。他每次都会说一，因为一是最好指的， 对， 也是最好说的。我说一你肯定不够，咱们看两集，或者咱们看三集。他真的到三集或者两集之后，他就会告诉你没，拜拜。他会主动来告诉你我看完了，以及手机我现在可以放心大胆交给他说你玩一盘，玩完以后你还给我， 已经可以玩游戏了。 对，已经可以玩完一盘以后拿过来跟我说妈妈 还给你。 对、我就会鼓励他，我说你非常棒，这样就还有下一次。 有一个时间约束感。 对、一定要有这样的就是规则意识，不能说我就是享受这个过程，然后我什么都不管，我就去干我别的事儿了。 哎，我觉得确实，其实，我们在学习如何育儿的过程当中，很多东西这个理念呢，确实我们已经接触到了。但是你真正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怎么能够跟自身的孩子去结合，真的往往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或者需要一个很坚持的过程， 就是道理我们都懂，但是你在实操的时候，你会发现一遍是实现不了的。 对， 是的， 有的时候你是因为怕麻烦， 一遍是实现了。实现完之后就是啪啪打起来， 就是正确的操作方式往往要重复很多次才能够真的成型。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因为不想不愿意去花那个时间，说与其我跟你说那半天你也不见得能把东西放回原位，不如我就赶紧咔咔咔给你收拾完了。 这就是过去老人们的一种方式，他说与其你在说他，还不如我帮他干了呢。老人就说哎，你别说他，我帮他收拾不就得了吗？ 对对 对 对， 所以也希望 后患无穷嘛。 对，也希望很多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不要有这样的方式，要多跟妈妈多跟爸爸来沟通。 包括在孩子性格方面，其实我们也有讲过说孩子表现出一些看似是一些自私的行为，比如说不愿意把自己的玩具分享给小朋友，或者哪怕是我们举过一个案例，说是一盒酸奶放在那儿，小朋友说我要喝他就喝了，然后妈妈故意逗他拿过来喝了一口，小朋友就立刻大哭特哭，就觉得自己东西被别人占了，就这种所谓的表现在普通家长看来可能就是我的孩子那么自私，完全不懂得分享。所以这种所谓的自私的表现到底是不是你冤枉了他，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一期的小视频。所以这个时候这方家长应该怎么来处理，就是松果的这一方被换走球的这方该怎么办。 是，其实是交换是这样的，交换是要在彼此都同意的情况 下 才可以进行。但如果要是有对方的大人说鼓励孩子说咱们换一下这件事情，那如果都是大人的话，那是要跟他说 大人要出面的， 要交涉的。 对，讲几点吧，因为如果是同龄人的话，其实不如就放大人不要介入到里面， 让他们自己解决。 如果要是对方孩子比如比你的孩子大1岁到2岁， 明显有优势的话， 对，这个是要大人介入的。 这个事情啊很微妙，就在于年纪更大的那方的家长如果有这个意识，会先行站出来跟自己的孩子讲这番话的话，就免去了对方家长冒着我来替你管孩子这样的一种被责备的 跟家长有特别大的关系。 对，但是如果对方家长真的就熟视无睹的话，那咱们 是可以站出来去跟对方的孩子去交涉的，但是一定要注意礼节， 对， 语气一定要很注意，不要吓到 对 方孩子。 对， 提示的一点就是，我们第一关注的事情的点，真的不是对方孩子要怎么去应对这件事情，而是第一时间要关注的是你自己的孩子的情绪状态。但是你要让孩子感觉到你 care 他，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跟孩子表达清楚的，就是我知道你不爽的点是什么，妈妈都知道，但是现在其实咱们还有更好的选择。咱们为什么不用这么好的时间去干让你更快乐的事情呢？ 我们今天所以讲到之前举到的各种例子，都是告诉大家就是这种就是首先去体会去认同他的这种受委屈的一种感受，以及你要认为他这种觉得这东西是我的你不能抢或者别人不能碰这种行为是一种理所当然的很顺理成章应该存在的一个观念，然后社交过程当中你要清晰的去告诉孩子对方的需求，他也许只是想跟你玩，这种需求是一定要直抒胸臆的， 对， 很直白的去表达的。 对， 再其次，包括在跟同伴去相处，大人跟孩子在相处过程当中，你不要去强迫他分享这个概念，不要拿是否愿意分享作为评判你是否优秀或者我是否喜欢你的一个标准。 对 对， 这是一定要强调的。以及同伴之间他们在玩耍的时候，咱们作为成年人旁观者怎么去引导和协调和去这个疏导这样的一些事件，对，包括我们要不停地去强化他这个意识，你即使分享了并不代表你损失掉了一些东西， 对， 你的利益并不会受到损失。 对，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孩子之间抢玩具发生争执这件事情，在他拥有了语言社交能力之后显得格外的明显，就开始家长需要有这样的烦恼了。可能本来小的时候算是青梅竹马的一块穿尿不湿然后爬着长大的朋友们，但他们彼此其实并没有什么印象，然后开始能一起玩了的时候 只是混个脸熟，但是脸熟心里并不熟， 然后就开始他隔一段时间不见就开始觉得陌 生了， 然后就开始抢玩具，然后就之间会有一些体力的这个较量啊，脑力的较量啊等等。我因为身边有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有比我们大一个月的，有比我们小一个月的，就经常会跟就孩子和孩子之间产生一些争执嘛。刚开始在一岁之前的时候，我们是处于家长和家长说好了，好，从现在开始我们不要管，让他们自己打，让他们自己去争，然后看最后什么结果， 就进入到家长跟孩子一个分离焦虑时间是吗？ 就是你不要去掺和嘛，让他们自己去做这样的判断。然后到了两岁以后发现孩子开始就其中有一些孩子开始有主动打孩子的习惯，这也是某一些孩子某些阶段会出现的一个表现，他是无意识的，就打你，但他也没有轻重，所以经常会误伤到别人，这个时候其实是有点危险的，因为他如果抓到眼睛或者脸的话其实还是很危险， 对， 所以像我们身边有一个大一个月的小男孩小哥哥，我就会在他们俩玩之前跟对方小哥哥说，我不会跟他说你今天不要打他，他妈妈也不会跟他说你不要打弟弟哦，就这种其实反而会加重他对于这件事情的印象。 对， 我会跟他说你是大哥，今天弟弟交给你了， 你要好好 你来帮我好好的 照顾 照着他，好不好？ 好， 特别好。然后他在这个整个一天玩的过 壮 壮对玩的过程当中，他有时候忍不住，他会突然问你：“我可以打弟弟吗？”他会问你， 好可爱。 我说不可以哦，你可以爱弟弟哦，弟弟是你的好朋友哦，你要保护他哦。如果别的小朋友欺负他的话，你还得照着他呢。他这一天他都可以憋住这样的状态。就他时刻都会记得我是老大，这就是 好不容易， 但这就是孩子 背上的好辛苦啊， 这就是 背上这个人设之后就卸不下来了， 他就会有这样的包袱，你知道吧？其实就是跟两岁三岁左右孩子去沟通的时候的一个小技巧，你不要去强调他有的那个问题，说你今天千万不要打人，或你今天千万不要去抢别人的玩具，而是你可以跟他说你去保护他，或者说今天你有一个新的玩具会有谁谁谁来做客，你们一起玩的话就可以玩出你平时一个人玩不出来的什么什么什么是什么样，你给他设定很多场景，哇，他超级充满期待的。 小朋友还是比较适合让自己的爸爸妈妈给他有这样一些心理暗示的。 对，小朋友就是活在童话世界里。 对， 就看你怎么去给他营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对， 看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养孩子这个过程当中当一把安徒生，就是最起码可以自己给自己以及在给家庭的孩子写一部童话。 对，包括他培养 童话去生活。 对，包括你在培养他一些生活习惯的时候，其实都可以借鉴这样的方式，可能会比 你不停的去管教他，然后就训斥他来的更加有效一些。 嗯， 好，我们继续来说，说到孩子自私啊，这抢东西啊，乱发脾气啊等等的一些问题，接下来说一说我们自己吧。 嗯， 妈妈刚才说过，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孩子的时而天使，时而魔鬼。 嗯， 就是我们的情绪在不断的起伏当中。 嗯， 那么有一类妈妈被称作是佛系妈妈。到底什么叫佛系妈妈，以及佛系妈妈在处理不同事情的时候是有什么样的变化的，我们来看一看这一期说到佛系妈妈大起底的时候是怎么聊的。 总结成一句话，什么事儿都不叫事儿。 我觉得佛系是慢慢修炼成的，年头道行积累到那儿了，你就慢慢变佛系了。 佛系这个概念是在妈妈对于孩子的把握度越来越大以后，逐渐的开始进入到那个状态的。发高烧38度以上，大家是怎么做的？ 我一般就是会间断性的给他测体温，先物理降温嘛。 嗯， 多喝水，如果超过38.5度，就给他吃退烧药。老人一般对这个事情都会比较那个什么，小孩一发烧，哎呀，他怎么发烧了？他怎么回事？他感冒了？还是他肚子不舒服？还是他炎症啊？他怎么发烧？赶快带他去医院吧。 我们一般就是首先看他会不会有这个幼儿急诊的现象，不到24小时呢，我们就尽量在家里观察。 对， 如果超过24小时还在38度以上呢，那我们就去医院查血， 嗯， 然后确定这个宝宝有没有感染。再看要不要用抗生素。我妈那个时候给我亲姐姐打电话，薇薇呀，你得管管你小妹呀，孩子发烧了，不带孩子去医院呢，哪有这样的家长？ 这根本不是亲生的呀。 对， 第一步把爷爷奶奶爸爸关在门外面，第二步打电话给袁一问一下雅娇，我该怎么办？ 宝宝摔倒了怎么办？ 我们家老大那会儿就是即便会走路了，也要一天摔3-4次。对，所以那时候特别后悔没有买那个头盔。 你也不能笑话他，我有时候没控制好吧，就跟丹丹一样，我会笑话他。你要是真笑话他了吧，有的孩子就是自尊心比较强，可能觉得就是没面子。 嗯， 对，谁还不要面子，是不是？ 就是姥姥和奶奶，小朋友摔倒了以后是这样的，直接啪啪啪打那个让他摔倒的东西，打地或者打那个叉 底。地板坏。 一般情况下呢，退烧药就像袁英讲的，它本身是安全的，我们作为家长肯定是选单一成分的，比如说像这个对乙酰氨基酚或者是布洛芬这种。然后呢，其实它没有月龄的限制，但有用量的限制。 嗯， 就是看体重，不同的体重对应不同的剂量就可以了。 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给孩子足够的活动量啊，要让他去探索这个世界，然后有活动量，然后他的能量块放完了之后，他自然而然会有自己的一个生命节律、生活节奏。 所以如果在5到8个月这个阶段呢，你发现你的宝宝可以独立坐一会儿，或者是扶着能坐一会儿了，然后同时呢他又能够有对食物有兴趣，然后再其次呢就是他的那个吐舌反射消失了， 嗯， 这样的话他就能够去吞咽固体食物了。 嗯， 对，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他就已经准备好了，真的不用等到6个月。 希望家长们一定要控制控制再控制，也希望所有的孩子们戴好安全帽，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 对， 然后我可以说要自然醒。 Leave me alone， 离我远一点。 想要跟朋友一醉方休的请举手。 我有这个想法，我曾经有这个想法，放我出去玩了个通宵，吃到天亮。 对，想我那么爱喝酒的人，已经多少年没有喝过酒了。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我们当时现在在看这个视频的时候，也在反思说，其实妈妈的状态也在不断的变化。 对， 嗯， 能佛系的时候，我们一定会佛系。但是现在，当孩子他的需求和表达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他想知道和想得到越来越多，你也会有不淡定的时候。 就是我们现在佛系的状态是在一个动态当中向下走的时候，需要起底反弹的时候，就是容易上劲儿了。 对， 像我前阵子带小朋友出去玩，我和我老公两个人带着孩子嘛。然后就他平时是一个日常生活很规律的孩子，到了1点钟，最晚1点钟嘛，一定会睡午觉了。 嗯， 但是因为出去玩，到了动物园，你不可能说我中午再回酒店睡觉。 嗯， 所以我们推着童车就带着他，那一天真的从早上8:30起了床以后，一直到下午4点他都没有睡觉。然后我跟他爸还在那儿开玩笑说，我说这要让爷爷奶奶姥爷知道该急坏了，可能打个飞的就过来了。 但是就当你们两个已经达成共识说今天就让他 freestyle， 嗯， 他想什么时候睡就什么时候睡的时候，其实你的心态是很自然的，你不会纠结说哎呀他怎么还不睡觉， 对对对， 你赶紧睡吧，咱们找个地方给你把哄觉，就不会那样弄得你自己也很不舒服，孩子也很不开心。 对，我也想说这个，因为我觉得其实带孩子出去玩比在家里好带， 是 就因为你整个的状态也是放松的，就你觉得无所谓，我们逛到哪儿算哪儿，你什么时候想睡什么时候睡，因为带着推车嘛，无所谓，他想睡就推车里睡， 对， 然后晚上呢就大家玩呗，你玩到多晚都没关系，然后我们一起睡一起起，就其实那个状态是特别好的，而且小孩也很乖， 对， 因为看到那些新鲜的东西他本身心情也特别好， 而且他也会把很多能量在这个玩和逛的过程当中就释放掉了，所以入睡也会很快，所以你会觉得反而出去玩的时候比在家好带，我也是这种感觉。 嗯， 对，而且你出去玩总是会惊叹他的某些反应，因为我本来是想就我跟袁一去的是一个地方，然后他那个地方有一个大马戏两个小时， 嗯， 然后我本来 能不能撑得下来、啊、 我一开始就很担心，我说松果会不会就看着看就不想看他就要走， 嗯， 但是没想到两个小时他看得津津有味，就是一直特别认真的看着整场演出，然后不停的投入进去还鼓掌，然后还在那儿让人家跳水干嘛的、 嗯、 就整个状态都是特别积极的，所以我就很开心，就他能享受这个整个的过程、 嗯、你们要知道小朋友们的适应能力其实是比你想象的要强很多、 嗯、对， 以及我觉得像看演出这个事情，因为我经常没事就会带孩子去看演出、 嗯、 我觉得孩子真的是特别好的检验这个叫一台演出是否成功是否精彩的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嗯， 当然你首先要选择更适合这个年纪小朋友去看的舞台演出来让他看、 嗯 嗯、其次就是如果不好看的他一定不会勉强自己， 嗯， 好看的 他一定会非常投入。 嗯， 我觉得观剧的这样的一种礼仪和习惯也是需要从小去培养的。 嗯， 我还虽然没有带孩子去看过特别认真的大场面的演出，但是因为家里边比如说很多时候家里还想看看电视嘛，老人会想说哎我实在想看新闻或者实在想看点什么东西，然后趁着孩子在玩在不注意的情况下开开电视，然后呢我也会担心说这么小孩子其实不让看电视、 嗯、 他会走来看一下，哦，原来这东西亮了，然后会有人影会有东西呈现，他发现这边不好看的时候他真的走了，然后我特别好奇，我说哦，他真的是这样子，如果说是一个很精彩的广告十几秒钟他可能会一动不都不动的在看、 嗯、 看完之后发现哦演完了，好下一个我可以走了，就像你说的一样，是一个很好的试金石。 对对对， 连续剧啊新闻联播都不看。 对，松果小时候也是只看广告，就广告是他最爱的， 对，很有意思、嗯、 然后正片节目一回来马上转头离开 总之各位父母们可以找个机会就真正的找一个假期是属于你们一家三口的， 嗯， 然后享受一下这样轻松的状态，不要给自己设置太多的行程， 嗯， 然后不要设置太多的规划，然后就是走到哪儿算哪儿，然后吃到自然醒，什么时候睡都行， 哎，这样假期真的很向往， 会非常的舒适、 嗯、 好吧，我们稍事休息，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一提起贵州遵义，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懂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懂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儿。我说贵州茅台镇那么多名酒，为啥会钟爱懂酒啊？他们告诉我，懂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懂酒有三大特点。第一，酿酒原料难得，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始终坚持原生态的纯手工古法酿酒工艺，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因此产量极低。第三，它是非常少见的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香型董香型白酒，并且是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他们笑而不语，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

奶瓶是一个很容易，对，就囤到根本就没有用之地。 安抚奶嘴 也是，安抚奶嘴通常都是妈妈想要看宝宝用。 对，我觉得应该你当时买了不下十个吧？ 哎，绝对不止。但我有把它，但我有把它第一个用的安抚奶嘴留下来，其他就扔了，因为过一段时间它就要换新的嘛。第一款用的，我现在拿出来看，它这么点小。太可爱了 哦，这确实应该留下纪念， 应该留那么一个， 我应该留下，因为我当时前两天正好搬家，翻出来的一些，就他当时雕过一两回，他基本上你问小孩，他如果雕习惯了一个尺寸那个 size 的形状之后，他不太轻易接触别的类型的，就别的给他，他可能就嚼两下就嘣吐了，他还要找之前那一个，所以我觉得那一款还是应该像原一样留下来， 他是他最爱的， 对，有一个纪念意义， 对， 我觉得应该把他的什么第一个用过的奶瓶呀，第一个安抚奶嘴呀，然后第一个小玩具呀，都给它留起来，放在一个小箱子里， 小衣服呀什么的， 觉得是一个挺好的纪念。 对对， 但是看家里有没有地儿放吧。 你的应该都已经找不到了吧？ 对的。不同性格的妈妈们在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态度不一 样，找不到了， 猜就是。 雅娇呢？这一年有买过什么不该买的东西吗？ 啊，不该买的。 一开始都认为该买，买完之后回到家也发现说，哎，其实没有也可以， 对， 是是 完全可以。 我觉得是玩具吧， 那太多了，那 对啊，因为我们家买了好多好多玩具，但有一些就是他可能玩一玩，然后就丢在一边，就再也不玩了的，然后你也不能给别人， 你可以收起来，过一段时间他就又想玩了，你拿出来就当新的一样。 对对，是会有这，是，但是没有地方放。 我又想起了一款，可能对于你们两个妈妈来说，可能给孩子买没有买过这，因为就是男孩子不会需要一些发带和装饰品， 哦， 对不 对, 对？ 就是我曾经给他买过一个在。就是适合小月龄戴的发带和东西， 就其实你想想挺难受的， 它 是 箍在 那个额头上， 嗯， 像紧箍咒一样， 但我还特意选那种相对来说质量好 松快点的， 松快点的， 嗯， 在六个月之前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去哪手摘， 他任你摆布， 哎，对 对。 但是现在刚一岁左右的时候完全戴不了了， 戴不住， 对，我的发箍他会拿来说，哎，很好，很有意思，他戴一下摘了扔掉，但是你一戴他又拿回去，然后又要抢回来， 这应该是很多生女孩的妈妈都会犯的一个毛病，就是 对， 非要给自己女孩戴上，就是给自己女儿戴一些发卡。 对， 可是不知道的是，他们根本不想戴。 就觉得这东西怎么盖在我头上，好难受。 好难受。 但是他看到镜子里觉得很好看，又会笑，笑了之后就啪扔掉。我说算了，我留着吧，等你两三岁以后再说了。 我也会经常给我身边生女孩的家长，就是小朋友买这些东西， 嗯， 因为我也很想满足我自己那种， 少女心， 打扮女孩的那个满足感，但是都没有成功过，都是自己拽下来，再也不给他们买这样的礼物了，真是的。 可能需要再大一点，至少需要在四岁以上， 等他懂得美是什么的时候， 对，他说哦，原来为了美，我要忍受这个东西，不是我头上长的东西盖在我的头发上，我们家孩子现在出门是这样，出门可以戴帽子，只要一进电梯帽子必须要扔掉，帽子必须要狠狠地摘下来， 嗯， 所以就很有趣，我觉得 就他们其实自己很知道冷 热，自主性， 对对 对, 对，包括像北京有雾霾天的时候，家长会给孩子戴口罩， 嗯， 我也见过很多小朋友就是根本不愿意戴， 哎，但要， 哦，这个是我囤的，他从来没有用过的东西，哎，我刚刚想起来， 找到了一个， 因为我是之前打疫苗的时候，然后看到一个小姑娘戴了一个那个小熊 的口罩，小熊那个 特别可爱， 对， 然后我说你在哪儿买的？他说是代购什么的，然后我说好吧，我也买一个， 嗯， 我买了回来从来没有用过一次， 你也戴不上，是不是很心痛？ 一次都没有用过， 我们戴过一次，就是在六个月之前，他还任你摆布的时候， 嗯， 戴过一次。但那时候显得有点大，后来我想说好吧留着，然后稍微大一点再戴，再大一点就再也 不 会戴了。 不仅他不戴，他不让我戴，就我戴我自己的口罩他都给我揪下来， 对，他会觉得那样很害怕， 我不认识你， 他觉得你干嘛要戴口罩把自己遮起来， 所以我就觉得那些可以允许爸爸妈妈去任由他摆布，然后呢该戴口罩戴口罩，该戴发卡戴发卡，该梳小辫梳小辫的孩子真的是天使， 应该没有吧， 人家有自己的想法怎么了，真的是你们很奇怪，为什么不让人家有自己可以把控自己的这样的权利 啊，因为我是狮子座。 好，我们说到儿童用品的时候不得不提的也是算是母婴用品当中的大件了，就是童车， 嗯， 很多父母在就是怀孕的过程当中 就已经开始囤了， 有几大件，一个是婴儿床， 还 有 婴儿车， 对， 是最纠结的。 然后 就那些都是小价格的， 哦。我想起来一个安全座椅，有没有？安全座椅， 请不要拍讲桌。 我快要气死了， 我也是快气死了，你知道吗？那个安全座椅真的是在什么时候？应该是我怀孕的时候买的。 然后就装在了我们家的车上。然后松果在四个月左右的时候 坐了几回， 坐过那么几次， 嗯， 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坐过。 那你记不记得当时第一次没有乘坐的原因，是不是因为老人抱着他，或者谁抱着他，从此以后开启了他再也不坐安全座椅的旅程？ 对啊，我觉得你问得很好， 对吧？ 我觉得 是有这样的过程， 就是怪你自己，这个没什么可值得可怜的，活该。送你两个字，活该。 主持人在家里说 嘴贱， 也真的是2019年他不来了。 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节目里说过很多遍，关于安全座椅，就是经常有家长问说，我们家孩子不爱坐安全座椅怎么办？我通常会第一句话说，没有孩子天生爱坐安全座椅，他在六个月之前没有自我意识的时候，他不是爱坐，他是因为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没办法。 对，当他有一天可以控制他自己的时候，他一定不会爱坐。但是那怎么样，他不爱坐你就不让他坐了吗？他不爱吃饭你就不给他吃了吗？ 对， 是一个道理。 嗯， 就是如果你要上路，安全座椅是必须的。 对， 所以就看你怎么去引导他，这是一个习惯的问题。 嗯，要慢慢养成这个习惯。 对对对对对，安全座椅这个事情确实是，就是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个反复期，就是以前坐的好好的，每次特别规矩的坐，然后后来到了某一阶段的时候就开始啊就不坐。但是那怎么办？你想办法。 嗯， 对，想办法。但是这个安全座椅，尤其是你跑高速的时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没错，就是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子的。 嗯， 因为我安全座椅有一个是原因，他正好给了我一个，然后那段时间我们家孩子也是不太接受这个东西。 嗯， 我就不断的跟我爸爸去强迫他。有一次他是终于肯坐，因为他很困了，然后他又不希望别人抱着他睡，然后第一次哎安安静静的接受这个东西，我就要有个好的开始。 对， 所以后来但没办法。 哎，你可以把那个录下来，然后等他下次不想坐的时候你可以播给他看。 哎，对，给他看。 嗯， 你看 你看你刚你上一次的时候很乖哦， 很乖， 坐在这上面像个小公主哦。 嗯， 这是你的宝座哟。 给他盖高帽子。 对，就给他设置各种场景，就告诉他说这个位置谁都不可以坐，只有你可以 坐。 嗯，就这就是你的方法嘛。 结果呢，后来只要跟着老爷一起出门，老爷就不让他坐，说你看我抱着他更安全。我说不可能，我都快要飙脏字了。 你只要有一次踩刹车让他感受到自己 hold 不住那个惯性的时候，老人家他就会害怕了。 嗯，但老人家害怕只会说你开得慢一点，特别可怕，你知道吗？我的爸爸真的是奇葩当中的奇葩， 脑回路很神奇。 说你看你只要慢一点，你不要这么急刹车。我也真的是没办法了，说来话长。所以只要我带他，孩子就不肯坐安座椅，带姥姥一点问题都没有。所以真的是没有办法。 啊，人下菜， 我真的很想试一次我自己单独带他。 这个我也 只能坐安全座椅。 对，我真的很想试一次。我说妈妈带你出去玩，你必须坐安全座椅，要不然咱们就没法走。 而且你可能在，而且你可能在前半个路程当中都是他的这个滋儿哇乱叫，然后跟整个车在做抗争的这个斗争过程，肯定是这样。 但是他因为他现在已经有就是自我判断能力了嘛。 嗯， 他斗争一段时间就会发现没有用。 嗯， 没办法，因为车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拯救他。 对， 对， 你一定把他放在那个就是副驾驶的后排。 啊，对，对， 这样你就是在停下车 可以 看 到 他，可以有互动。 嗯， 对。包括你可以， 我是真的很想这样试一次， 我 想了很久了。 加油，我等你的好消息。 好的。 好吧，那我们也来看一看当年我们做的这个同车测评的时候是怎么来帮辣妈姑爸们做选择的。要跟大家先来分一下类啊，儿童推车，也就是我们简称的童车或者叫婴儿推车，基本上分成两大类。 嗯， 一个就是高景观车，这一类车通常叫做功能型推车。另外一类呢就是便携式。当时买的时候你们是根据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选择的？ 冬天孩子他不太经常会把它带出去，直接就买一个类似于那种普通的车就 OK 了。 啊，当时我们在挑选童车的时候主要考虑的是可以比较轻便，可以折叠式，然后带出门的时候会很方便。 我们家买的就是高景观的车。我当时就是第一眼觉得它那两个轮毂以及包括它那个很粗壮的底盘，让我觉得这个车会很牢靠。 你们在选择的时候挑颜色有什么选择吗？ 自己喜欢什么颜色就上什么颜色。 号绳家是灰色的，是太太选的还是你选的？ 我选的。 那太太没有意见吗？ 没有。 为什么？ 不敢。 不敢。那小雨呢？你挑这个就是藏蓝色，其实还挺洋气的。 不是我挑的，是我老公挑的，因为我不敢有意见。 先选就是一个是耐脏，然后另外就是想来看看适不适合自家 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就是你们推出去这个颜色跟你们的穿搭会不会形成一种 颜色比较深一点的话，跟妈妈的颜色衣服不太容易冲撞，越是鲜艳的越容易出现撞色的情况。 藏蓝色非常安全，很洋气。 为什么躺平是180度，但是为什么同车设计的是175度，它有一个倾斜角，其实是有说法的，就是车的避震再好它也一定会有抖动，会导致孩子样奶吐奶，对，就会不舒服， 明白， 所以必须得有一个角度，比较安全的就是175度。在织染技艺当中，越是颜色鲜艳颜色种类多的这样的座套，它的危险系数越高，因为宝宝在很小的时候他有很长一段时间的口欲期，他容易去啃啊舔啊，就是同车的任何一个部位都有可能会进嘴，那它就会存在这种对于宝宝身体的危险的这个可能性。在儿童推车或者婴儿推车这个范围当中，你没有办法去兼顾轻便性和它的功能性，如果你希望它避震好，它对于孩子的脊柱的承托力好，那它就不可能非常的轻便。如果你要选择它轻便，折叠起来很轻巧的话，那它是无法完全兼顾到功能型推车那样的避震性的。 对， 通常功能型推车都会包含睡篮和座椅，睡篮呢适合半岁以下或者是一岁以下的宝宝，而座椅呢通常是适合6个月以上已经能够独立坐起来的宝宝来使用的。 设计也是非常贴心的。 何以解忧，唯有辣妈正传。 怎么突然测评回来了？这么快 就现场 穿越了 同车？哎，这很巧，一年前，然后穿着这件衣服去测评了同车。 对，不光是衣服的问题， 都 一样的， 发型 都 几乎一样。 但是呢，我们整个这一年当中，我们知道有一段时间他头发猛长，然后因为一些其他事情，然后有一些发愁，然后又把头发剪短了，头发长得又长，长得又短。 好吧，同车这个测评当时印象很深刻，也是个冬天，然后去年冬天嘛。然后跑到了北京市面上就大部分家长会选择的几个牌子，然后真的做了一个横向的测评，当时了解完了以后啊，真的觉得说就是家长在买童车的时候不要纠结说我又想要便携， 又想要轻 便，我又想要让孩子躺着舒服以及避震又要好，就是我们横向测评下来的结果就是便携和安全它是不可能兼顾的， 对， 你折叠起来方便它一定存在安全隐患， 对， 所以对于小月龄宝宝尤其是还不能够自主坐立的孩子来说，你一定要去买那种避震性很好的支撑力很足的看似很大折叠不方便的那种高景观车， 对，虽然是笨重，但是它首先保证是孩子的安全性， 对，然后有些市面上家长去买车的时候会说，哎呀你们这个车太挤了，我们家孩子胖坐着不舒服，OK， 你知道安全性里面也包括这个孩子在车里面他的包裹度，越小的孩子对包裹度的要求越高，因为他会没有安全感，有经常看到小月龄宝宝躺在那个躺的童车上面，然后这样就这样惊触，就他有惊觉嘛，就是其实还是因为他没有安全感，太空了，所以为什么在有一些童车里面你要给他垫上一点小垫子啊什么的，就是所以有每一款车它相对应的宝宝的适用的年纪它一定是有说法的，等到孩子到了1岁半了2岁了会自己走路了，你再去给他买那些便携的折叠的散车也好啊，可以登机的那样的车也好啊，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童车这个事情呢相对还是要费钱一点， 两辆 能至少得两辆吧， 对，就一个是他在还不能够自己 坐立，然后不能够自己翻身。一个小月龄时候用的，另外一个到现在，你像我们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轻便一些的折叠车， 可以带出去的， 带出去。但是我觉得依然安全系数还是偏低，因为它整个车架在晃，所以我在想说，如果短途的代步工具的话还好一些，但如果说真的是想，考虑到安全性的话，可能还是需要一个像刚刚提到的悠悠啊，或者说一些相对来说安全系数更高一些，但可能到不了 Stalky 那种程度的车子。 我还是不建议大家买那个便携的时候一键收车的那种车。 嗯， 所有能够一键收车的，它的安全系数是最低的。 嗯， 一旦发生一些突发情况的时候，很有可能会把孩子夹在车里面。 嗯，对。我当时。我现在买了一款可以便携的车，它也是说一键收车，但是它有一个要求是：第一，必须尾挡要摘掉，就是那个小孩护在腰之前那个尾挡第一要摘掉；第二，轮子前面的两个按钮要一起摁上来，等于锁定状态下，你再一键收车才是有用的。所以平常状态下，即便是大人摁了这个一键收车，他也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所以相对来说，他已经慢慢的往这个安全系数上考虑了很多。 对对对对， 有一些改进和进步。 好吧，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只能先暂时回顾到这里了。就是2018年，每个人在养娃的路上肯定拔过很多草。然后入过很多坑，也有过自救或者被他人所拯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我们伴随着孩子，你们伴随着我们的节目，可以一起成长，一起来收获更多的知识，然后去一起学习如何做一个最好的妈妈，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当中去做最好的你和最好的妈妈。谢谢雅娇， 谢谢 跟我们一起来回顾， 谢谢袁一，谢谢雅娇， 谢谢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稍后是活力 Music， 拜拜 拜拜，双十二快乐。 好的，决定。